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总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5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和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边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敏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意。5月2号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纪念日。5月2号及3号，由他创作的经典民族歌剧《伤逝》将在北京保利剧院舞台上演。这是《伤逝》继1981年首演和2014年复排之后的又一次呈现。女高音歌唱家王莹将携手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演绎这部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经典故事。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夏尔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7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开演。自上一部悬疑佳作《新迷宫》收获不错口碑之后，导演辛玉坤继续悬疑犯罪题材，新片《爆裂无声》将于本周三公映。影片聚焦非法煤矿背后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善恶，制作有大幅的提升。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由知名导演尔冬升、张猛、万马才旦共同监制，青年导演王学博执导的文艺片《清水里的刀子》本周三上映。影片改编自作家石书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作品。影片用精致的影像和别样的叙述视角将小说搬上荧幕，极简洗练的风格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观影体验。由徐峥监制并主演，任鹏远导演，聚集了王丽坤、段博文、任达华、于和伟等演员的金融犯罪影片《幕后玩家》将于本月28号在全国公映。这是时隔三年徐峥重返大荧幕。虽然这部作品并不是观众所熟悉的喜剧，但徐峥表示在看完了这部剧的剧本之后勾起了自己的戏瘾。 看到这个剧本就挺想演这个角色，在导演第一次给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平常可以收到很多的剧本，但这个剧本我一会儿就看完了，一口气一下子就看完了。然后呢，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说，比如说这种类型是不是会高端啊，受众是不是就是说那种合家欢的爆米花电影啊，是不是它的什么量级会怎样，什么都没有考虑。就第一个念头就挺想演这个角色，就是。就像以前我看那个催眠大师那个电影，就是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很有戏剧感，演员角色很有张力。这次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在前面很大的一段的时候，就你觉得这种角色就不演就是特别哑呀。所以呢，就加入到这个戏里来。我说导演一定要弄好，把这个戏做成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在类型方面呢有一个补充。 这部影片也将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在电影节上放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北京市空气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仍然是比较差的。今天傍晚，北京市有中度到重度霾，大部分地区有浮尘天气，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夜间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霾天气减弱消散。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三到四级的北风持续，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呢，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而且气温下降比较明显，预计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只有14度，请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那今天天气的具体情况会是怎么样子的呢？请大家收听我们的演艺群会，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哦。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他是烈火如歌中忠诚呆萌的鸡精哥哥鸡精雷，他是烈火如歌中神秘机智的碧儿，当他们相遇在演艺群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演员葛诗敏、陈叶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一丹。 嗯，各位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还有这个一直播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而且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今天的视频直播，因为画面非常的美。刚才我们也说到，大家也听到了，因为昨天是北京文艺广播的24岁的生日，对不对？所以刚才也有很多的影视界的前辈啊，都给文艺广播发来了一些祝福。然后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天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起聊聊天。而且他们是因为有一部现在正在火热的，在网络上在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烈火如歌》。我们马上请出剧中饰演碧儿的葛诗敏，欢迎您，诗敏。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葛诗敏。在《烈火如歌》中饰演的是沉稳、冷静、睿智的青龙堂三堂主碧儿。 欢迎碧儿。那接下来这位呢？哇，这个就是一来以后一丹脱口而出，哇，好帅啊！在剧中饰演鸡精雷的陈叶琳，欢迎叶琳。 好，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叶琳，在里面饰演你们的鸡精哥哥鸡精雷。 好，欢迎鸡精哥哥啊！其实这样，我觉得那个我为了跟叶琳套套近乎，我决定瞬间说一句话， 跟诗敏套套近乎。 不，我先跟叶琳套套近乎，跟叶琳套套近乎。 嗯，好。 叶琳最近这个电视剧很好啊，哎呀表现得很棒。 这话说得很好啊， 哎，我就是青岛人啊。哎，这世界，对对对，我也是青岛的。我刚才看你资料，我就一直在那憋着。哎，我一会儿上节目再跟你说吧。 哇，太巧了！ 有没有瞬间放松一点啊？ 签了太放松了， 放松一点了啊。对，其实今天把两位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哎，你们知道现在你们的这个剧的，就是在网上的点播量已经到多少了吗？ 50亿， 50个亿了。我昨天编稿子的时候还是30个亿， 是吧？ 对， 是吗？ 真的是。前天编的时候，前天周、周 两三天差不多。 对对对，然后就 现在快更完了吧？差不多40多 对， 现在 播完了。 哎，你们对这个点播量会有之前有过预期吗？啊，说实话，你们当时就要去拍的时候，知道这个剧会在网络上播出吗？那时候拍的时候知道吗？ 之前其实不知道， 都不清楚，也不知道， 真的不清楚。 然后肯定是也不知道这个作品到最后会到底是在哪个出口播出， 对 对对， 会有怎样的反响啊？是吧？ 这都不知道。 对，所以等真正的在像这种优酷啊，在卫视播出以后，像这种点击量蹭蹭蹭蹭蹭开始几十亿上亿的时候，有没有超乎自己的想象啊？叶琳先说一说，有没有？ 这个对啊，肯定是没想到，然后就是。也觉得比较紧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哦，哎，你会去看吗？你会回看吗？ 会看 弹幕吗？ 弹幕啊，弹幕， 弹幕没敢开是吗？ 这演员，我觉得看弹幕是那个心情其实很复杂， 对，其实我是不敢回听我自己的节目的，有时候因为。我这觉得你会回看的时候，比如说会看到一些自己表演的段子，然后弹幕上有什么样的评论，会去特意留意吗？ 这肯定会的， 肯定会的。 对对对，比如说像什么鸡精啊这东西，当时拍的时候没想到，天哪， 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名字会 啊，对， 这么火， 对，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你起了这个外号出来？ 好像从他那个第三集刚出场，那个弹幕就爆炸了，全是鸡精， 鸡精，鸡精，对你这个名字也鸡精雷这个名字，哎，对，你先说说鸡精它的这个来历是怎么回事？鸡精雷肯定这个名字， 这个鸡精不是大家想当中那个鸡精，因为广播没有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不是那个我们炒菜的那个鸡精， 对，但是他鸡精哥哥就是用那个鸡精，对， 是啊，不是他那个鸡。鸡精在剧里的鸡精，鸡是那个机械的鸡嘛，是吧？精是惊奇的精， 还有雷 是 雷电的雷， 雷电的雷，对，鸡精雷， 他又被叫为鸡精哥哥。 对，所以但是在弹幕里呢，大家都称为他为鸡精哥哥。 你自己分析一下，你这外号怎么得来的？除了这个名字有点音译之外啊，你自己有分析？底下有网友会给您留言，会说这个事儿吗？ 底下对啊，就是第一天播的时候，忽然从天而降的弹幕就说，哎，这是鸡精啊，对啊，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怎么成鸡精了？对， 然后后来这个名字反而迅速得到一个传播，对吧？ 对，只要反正我一出现，就满屏鸡精出来。对，然后看有空做个鸡精的广告也是可以的。 哎，这可以，哎，这我觉得。这个小鸡不是这个小陈，或者接下来叫他的剧中的名字了。我说小叶琳这个将来不错啊，已经开始 很有前途啊， 很有商业头脑、啊。 没错。 哎，那个说说诗敏吧。诗敏其实真的是，因为我 隐藏很深啊，前几集。 对，从剧中角色来说的话，说一说你扮演的这个角色吧。 我这个角色吧，就是。他的身份有三个，然后他特别神秘，他是深藏不露的。他其实最根本的身份就是潜藏着的青龙堂三堂主，然后实际上是 哎，你千万后面没演到的，你先别剧透啊！ 没，这里早就已经开始说了， 他说的这个就是武器， 这已经露出来。 对，列明镜已经把我介绍给如哥了，然后我其实是列明镜的心腹。其实相当于我之前，我现在也回过头来看第一集的时候，有弹幕就说：“哎，碧儿怎么在这里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其实第一集的时候，列明镜就是把我安排在平花楼，然后暗中保护如歌，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伏笔在。然后就我前几集都是一直闪现，就是可能第一集出现一下，第三集又出现一下，第五集又出现一下，然后最后稳定的状态是在姬惊雷在他身边当他的婢女，然后实际上也是在暗中的保护他，然后再给他出谋划策。 我看网上有评论说是你是什么居家出门必备， 对 吧？ 啥都会，给他做眼罩， 什么都会。他其实这个剧情得补充一下，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可能没看过啊，就是相当于是大家这个《迪丽热巴》里边演的是这个叫如歌是吧？歌儿，歌儿是大小姐啊，一个这个叫烈火山庄是吧？大小姐，对大小姐，然后他出来到青楼里边，其实名义上是来做婢女，其实他是因为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面试，在第一集。这个面试的时候呢，哎，谁给他面试？就是碧儿。碧儿其实隐藏在这个。 碧儿面试的迪丽热巴是吧？ 我在那个花大娘的身边， 对， 我是婢女总管。 哎，没错，就相当于是这个青楼的这个。 老鸨的这个、婢女，然后是碧儿。哦、我当时就一直以为碧儿就这样一个身份，因为我看那个第一集其实演到了，就是黎热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帮助这个他服侍的这个、这个叫这个 风细喜， 哎，风细喜这个、对这个妓女帮他来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就特别求碧儿，但是碧儿后来答应他。我想，哎，我说这个婢女为什么会这么帮他呢？啊，后来才知道。 后面有很多的这样，我决定让叶琳吧，你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就是我们这部电视剧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故 事？ 就是在风云变幻的江湖中，有很多帮派，最大的那个叫烈火山庄。然后呢，他们很多年前打过一场仗，就是跟暗河宫，然后很多山庄跟暗河宫打了一场仗，然后最后是正义赢了，我们山庄赢了。然后呢，是过了20年，然后暗河宫要卷土重来，他们就布下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一些卧底呀、什么的。然后呢，就成功的把这个江湖搅乱了，山庄被解散了。就是反正就是很多人就不见了，失踪了，或者是怎么样受伤了，比如说我啊。 对，你是眼睛受伤了啊？ 对，瞎了。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卷土重来，我们就是从一点点做起，然后联合起来以后把他们打败了，就这么。 哦，其实就是一段江湖恩怨的这样一段故事。但是我突然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直播的会发现这个叶琳的眼睛很漂亮。对，她叶琳眼睛很漂亮。就是、 大眼睛很 大眼睛很漂亮。所以导演说到最后要给你把眼睛弄伤的时候内心想好嘛，就好长了一双好眼睛非得给我弄一眼罩 啊。有纠结过吗？ 肯定对啊，就当时肯定是觉得哎呀好突然，天哪，就这么看不见了、对，所以说之前的前面就是露眼睛的戏一定要好好演，对，把眼睛睁大大的。 哎，其实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因为其实这部剧现在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电视台都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口碑，包括点击量也都上去了。那个当初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机会然后 接触到这个角色？ 对，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诗敏，他完全还是在校的一个学生， 大三吧，今年是吧？ 对，然后说一说吧，你当时是，你先说一说是怎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跟我本人还是契合度还是挺高的，就是他对待事情比较冷静，然后对待保护烈火山庄和对基金雷的感情都是很执着。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相似的，就我在平时生活中是挺稳的一个人，对，然后 也挺有主意的一个人吧， 对，还是挺相似，然后就挺幸运的就接了这个角色。 你们他是这个剧组去你们那里面试吗还是怎么样？ 我是我们公司推荐上去的，然后我去面试，去试戏也是。 对，这个演员试戏其实有好几轮吧，尤其是很多竞争对手啊。 对， 你是多少人选出你的？ 这个他可能就不知道了， 我真不知道。 对，最后就把他叫进来了，就是他也不知道底下其实叫踩着多少白骨啊。没有，来叶琳， 叶琳 你说 说 啊，你呢跟这个剧怎么结缘的？ 就是去见导演，然后导演觉得可能我想可能是不是那天没睡好，然后呢可能眼睛眯着，导演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演个瞎子。 没有然后你当时是就是自己也是公司推荐去的 啊？对， 选演员推荐去的。 去演的哪一段呢？ 当时试的好像就是试了一段，就是前面一开头的一个就是杰猪哥和那些戏嘛。 没有试那个就是没看见的那个戏。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你们演员在去试戏的时候， 对， 就是真的试完了以后，你们是不是就是肯定会很期待啊，就是得到消息或者是怎么样， 对， 这个期间会比如说打听一下或者什么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来叶琳，你面试完了以后多少天得到的消息？ 几天吧？ 就几天。 对， 哇， 这个过程当中还好吗？ 对啊，就是吃的还挺香的。 哎呦好， 所以说就后来觉得哎好像有点胖，对。然后其实这个等待的过程呢，其实对啊，就是 纠结吗？ 其实我觉得对于演员而言的话，肯定这过程肯定是纠结的嘛，毕竟你是一个等待，这不属于你的一个主动的过程，你是被动的，你要等，就是哦到底怎么样子，然后可以了 OK 了，或者是不可以没有消息了，那其实都是心里要有点准备嘛。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你在剧当中这个比你现实中胖好多。 就那个时候等待的时候吃太多了， 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你那个剧当中脸都是有点圆的。我今天 他可能是头发都扎起来了，所以显得 不会不会不会，他这个其实现在这个脸就 你就偏要让人家的形象 没有没有 在大家心目当中跟哪个不一样吗？ 我是说他现在变得更帅了，真的是变得更帅了。让大家去看的话，那个我不知道施敏，你是在这之前有。 拍过戏吧， 拍过， 这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吗？电视剧 算是第一部作品，但是之前有打过小酱油，就在《神雕侠侣》这个电视剧、 等等的一些剧当中， 就是在一个、演过一个小角色， 对， 就第一次，就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萌生了想做演员的想法、 这是第一次担任了主要角色吧？ 对对对、 对，从头到尾。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刚才那个谁施敏说了，他的性格呢，现实中的性格跟这个碧儿好像还挺契合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让他们两个人互相来一个评价好不好？那个说说我眼中的对方啊，那个我觉得让他们两个人想一想好不好？ 对，我也觉得 你们可以想一想、互相如果让你们评价对方的话， 这是一个很得罪人的事情，尤其他俩朝夕 相处，怎么能叫得罪人呢？ 因为我在想，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电视节目，就讲到这个演员的默契程度，就是讲男主角你跟这些演员当中谁最默契、跟谁搭档最难 啊？这个一会儿再问啊，所以我们先问，我们先问这个一开始的，你眼中的对方，我们想让施敏先说吧，施敏，你眼中的叶琳是什么样子的？给你配段温柔的音乐吧。没有，你说一说啊。 真配音乐吗？ 我一直都配音乐的。 好，你爱想真来来来，我给你配一段吧啊，爱情的电影啊。 天哪！ 你想好了吗？ 可以，就是 可以想好了。好，可以了，来吧。 你可以说了，我们家鸡师兄呀。我见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他眼睛特别特别好看， 是不是跟我 一样的？他的睫毛，真的比我们女生都长。然后，一看就是特别灵光的小孩然后，他其实私底下是很努力、很踏实的一个男孩。就是真的，就是当时我其实在剧组的时候也有很空闲的时候，也想着，因为我还在中戏读书，然后就有一些专业知识我不想落下，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去练习自己的台词，然后。我跟季静蕾就拍了几场戏就熟了以后，他说碧儿，咱们那个明天就一起去出岛宫。我说哪儿呀？然后他就带我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就在旁边一大片空地，而且风景特别好。然后他就带着我去那个桥边，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很长有一段时间，只要是空的，咱俩都会一起出早工，就一起。 师哥好套路啊！ 没有， 真的共同进步，真的挺好的。 对，然后你们就去出早工。 对。 啊，对， 特别励志，就有一个同伴一起去跑跑步啊， 对， 一起出早工，会更有动力一点。 那你俩在剧组里有没有传绯闻？ 没有。 这个没有。那个，我想问一下叶琳，就是你是怎么发现那些美丽的地方的？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平时喜欢出去走走，然后呢，特别是象山这个地方，它是 风景很美， 对，不一样的，它跟北京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发现有个湖， 你们的拍摄地在哪儿？ 象山。 哦，象山是吧？你说，你接着说。 然后那边呢，觉得挺漂亮，还有个湖，还挺不错的啊，挺有氛围，挺有意境的。一个人吧，就是练声吧，有点对吧？ 其实人就是这样，看到了美景，觉得如果只是自己欣赏，他没有那种兴奋感，还是希望找人分享一下，对不 对？ 对，然后一块儿再去把这个像这种功底啊，像这种一些戏啊，我们可以提前对一下，怎么样的，还挺好的。 哇，你是会之前你叫他之前，你有自己去练过早功吗？ 有啊， 也是自己一开始。去偷偷的练。 我其实挺好奇，就是演员练早功是怎么练？因为像我们播音专业练早功都是叭叭叭叭啊， 其实差不多，真 差不多哈。 先开嗓，然后练练发音发声， 什么元音啊？ 然后开始 绕口令， 绕口令，然后对戏， 八百标兵， 两个人开始了就开始对戏了。 对， 哇，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也合作过的，各自说说最难忘的 记忆吧。 最难忘的是哪？ 哪几出戏。 对，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能不能说到一起去啊。最难忘的是哪几出戏？ 就是在这部剧当中你们两个的合作最难忘的瞬间是 哪几出哈。来， 谁先说呀？ 我觉得让叶琳先说啊。 我最难忘的一场戏啊，就是、就是那个最后一场戏。 最后一场戏，就现在还不能说的一场戏，是吧？ 还能说什么？哦， 哎，是播出了吗？ 还没播吧？那我再说一个吧， 哎，但是这样啊，我觉得既然听众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你最后一场戏到底是一场什么戏？咱不去剧透啊，反正就是那这场戏大概会在多少集？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你会知道吗？可以让我们大家预告一下。 其实就是今天播了吧，今天播到50了，对吧？ 哦，今天已经就可能会今天播， 对。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去点开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戏是叶琳认为他最难忘的啊。那你刚才可以说可以透露的第二难忘的来，所以啊， 第二难忘的，就是当他我们俩重逢的时候，我眼瞎了，然后他。进来那场戏也是挺难忘的。 怎么难忘？你说我们两个人，我们这问题， 我们俩一直在 怎么难忘啊？ 就是故人重逢吧，你觉得心里面还是因为你真的去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还挺难受的，因为之前眼没瞎的时候，跟他相处特别融洽，但现在眼瞎了，你觉得其实也不太好去面对他了，毕竟我是个就是已经其实 盲人啊， 对，我可能。还是挺拖累他的 啊， 其实当时也挺难受的。 哎，你是就是会是一直都能看到诗敏吗？还是说诗敏有的时候会从你眼前消失一段时间？啊，诗敏就是老在剧组待着吗？还是说你会有的时候？ 我经常就中间会回学校，因为我是请假出来的，没戏了我就赶紧回去学校。 所以叶琳在这个就是怎么叫带入情感的时候啊，就想哎呀，好久没见你了，是吧？ 还是挺。 哎，还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就好久不见， 哎， 会有这种感觉。 对，那刚才那个我们说，那个碧儿，对，诗敏还没有说完啊，就是你对他的印象， 说说，对， 还说完了吗？ 其实我，印象挺深的是第一场戏，就是第一天开拍的时候，我跟他都不熟，然后那场戏就是他已经蒙着眼睛。然后我是已经扶持他回到烈火山庄，就他第一次自从瞎了眼睛以后第一次回到烈火山庄，然后一开始吧两个人都性格都有可能比较慢热，然后不太熟，就我们就光是走这条路就走了挺多遍的吧，一开始可能是那个默契程度还不太好，然后后来慢慢就这场戏拍完了一下子两个人就熟了啊，以后他说以后碧儿就交给你了啊，我这个技师兄瞎眼的技师兄就交给你了，我说行好，我会好好对待少爷的，然后一下子就这个 进入角色了， 对，就一下 就是等于说刚才这段话是你们私下里就是 对对对 是吧，啊，我以后就交给你了，然后就开始以剧中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互相称呼，然后呢距离感 就因为我在剧里的角色其实是跟他是大多数的戏都是跟他大多数，所以咱俩得互相磨戏啊啥的， 没错， 得多一点。 那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找着了那个当时就是姬师兄和碧儿两个人的就是第一次搭戏的那一段但是呢因为时间呢还有几十秒钟我们要进广告了，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一听这个我们的诗敏最难忘的这一段戏啊是什么样子的效果。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 演 艺 群 会， 一会儿见。 他是烈火如歌中忠诚呆萌的鸡精哥哥鸡精雷，他是烈火如歌中神秘机智的碧儿，当他们相遇在演艺群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演员葛诗敏、陈叶琳。 张哥，

就像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人。 哇，这个形容。 对，而且名字也是叫碧儿嘛，哦，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名字。 对对对对。 后来就是接触多了以后发现，哎，他也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嗯， 都特别特别的认真， 哎， 然后对于一些戏也是沟通特别多， 嗯，而且他们这个他说的很含蓄，就是他们两个的生日段呢都在差不多离得挺近， 哎， 大家也都知道啊，就，哎，比如说在九月份左右啊，哎，出生的人可能 就会性格就会像， 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分类啊，两个人，所以你们就会有一些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对。 啊，然后呢？嗯， 然后对啊，然后就这样一块，刚才他也说了嘛，一块出去去练声啊， 嗯， 然后在那儿去聊很多的戏啊，包括我们看了一些东西都会交流，平时也会交流， 嗯， 所以就觉得真的是特别融洽。 他在剧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比如说他没戏的时候，他会干嘛呢？ 他没戏的时候，其实还蛮安静的 啊， 嗯，他是刚才说了嘛，他能静得下去，嗯，挺安静的女孩 啊， 嗯， 啊， 这也是我觉得他很有质感的一方面， 嗯，对，其实我觉得施敏不说话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很美了， 嗯， 就去欣赏他就好像一幅画一样，真的是这样。 哎呀， 我一想我一个同性我都会觉得是吧，我一个女孩我都会觉得哇好美啊。 我觉得叶琳也是，我们两个现在其实不说话我们现在来看画好吧。来，各位，你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一直播来看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帅哥美女，一位是葛诗敏，一位是陈叶琳， 嗯， 那个我们刚才聊了一下，就说碧儿就是那个诗敏， 嗯， 说他最难忘的一段戏就是当时第一次跟陈叶琳搭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个人还不熟，发生了很多错误， 嗯， 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是不是我找到的这一段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嗯， 少爷，奴婢有话想说。 说吧。 嗯。 怎么，你我之间还存在什么顾虑吗？ 玉少爷这次回来，你不觉得蹊跷吗？ 怎么，你连我玉师兄都开始怀疑了？ 玉少爷向来不管山庄的事，他这次突然回来，召见所有乡主和堂主，却不说是为了何事。少爷，你难道不担心吗？ 你究竟在怀疑什么？ 奴婢也不清楚，只是按照大小姐的性子，她不可能撒手一切，全部交给玉少爷啊。 确实不像她，但也有可能是她厌倦了这一切。 可是， 碧儿，玉师兄的为人连师父都赞不绝口，我信他。 可是大小姐不在，整个山庄只有少爷能够和玉少爷制衡，万一玉少爷要做什么对山庄不利的事，少爷也要早做打算啊。 他要做的事情我全都支持。 少爷， 碧儿，来，你绝不可干扰他，这是死令。 哎，是这段戏吗？是那个， 不是这段戏 ，还有更早的。 对 啊，这段戏是已经进入到什么时候了啊？你们俩已经很熟了的是吧？ 对 对 啊， 对， 就是这段戏的节选的片段是从是哪个段子呢？ 大概是40多集 吧， 45了。 哦， 就我怀疑了玉师兄， 玉师兄啊。哎，你其实你平时刚才你说呢？这个叫什么沉着冷静啊，跟那个碧儿还是很像的。 嗯， 你像这种多疑也是也像吗？ 他这个多疑其实也是，他是 基于一定的， 对，他考虑事情比较全方面多方面，因为他在烈火山庄，这个地方可能随时会有危险什么的，然后纪师兄又是我觉得是比较属于冲动派的吧，然后那碧儿就更需要沉下来，需要谨慎。 哎，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啊，我们知道很多听众其实都特别关心剧情，因为有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就是姬惊雷到底爱谁这个事儿啊。来，哎，我们就问问叶琳啊，这个能剧透的就剧透，不能剧透不剧透啊。你认为这个角色他是更偏爱谁的啊？ 啊，是这样的 啊。 他一开始呢，在山庄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姑娘，叫薰衣，然后他们是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起。 嗯， 青梅竹马，包括师傅都说了，说找个良日你们就 一起 成亲了， 对，成亲了。嗯，然后呢，但是突然就从那一天开始情况急转直下。嗯，然后山庄庄主死了，然后、嗯、大哲兄也是突然变了个人，然后包括很多很多人都变化了、嗯、然后我后来出去以后眼睛也瞎了。嗯，然后我又知道了原来这个时候我之前爱的那个姑娘她是暗河宫的人、哦、就是她其实是一个卧底。嗯，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肯定接受不了，因为姬惊雷是一个特别三观正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比较单纯和理想主义的一个人，他当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内心没法去原谅这个人了。然后就在他遭受这么大打击之后，嗯，碧儿就是一直在身边，在他最惨的时候一直在这儿不离不弃，然后去帮助他回到山庄啊，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至于说他到底爱谁更多一点， 这还是看剧是吧？啊，所以但是你从你所就是扮演的这个角色的人物的心路历程是这样走过来的，嗯，对吧？好。哎，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就是有很多听众啊，他们在留言又是很多八卦的问题、嗯、说那叶琳哥哥如果你现实中的话就这两位你会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你会喜欢哪一种类型的，我们说啊、嗯、 类型的哈、嗯、现实中啊，嗯，那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偏爱那种比较可爱一点的、哦、然后对，然后知书达理哦，然后能和我一块儿做饭的 哦，哎，喜欢做饭吗？你这 对对 对, 对 你喜欢做饭啊？ 我是喜欢研究做饭 哦，好男人啊！ 哇，哎，你这个那个市民也不知道是吧？他喜欢做饭这事儿，你知道吗？ 我近期才知道， 近期才知道、哦，有吃过吗？ 没有呢。 咱们必须是不是得改天约一下是吧？ 对、哎。 其实说起来啊，这个聊到生活当中的话、嗯，也有很多人非常关心，就是两位他平时底下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我看到说这个，叶琳的家里呢，虽然说没有，你家里人有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吗？ 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是吧？但是据说是因为你在青岛嘛，从小长在海边，就说生活过得还是很文艺的啊，对不对？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这个其实就挺有意思的，因为以前在青岛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小时候其实我是有些结巴的 啊， 对， 有些口吃的 啊，对，就口吃的以前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正好是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青岛话剧院，对，我在那看，哎，就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来我觉得也是说。听他们说好像学这个学表演可以锻炼一下你这个 口语表达， 对、嗯、然后我就这么练上了，哇，然后就喜欢上了、哦、然后就走上了，对， 然后那你这个口吃就真的好了吗？ 真的好了，因为我其实不是那种先天性的口吃， 你是应该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是说话紧张是吗？ 可能 会有一些口吃 经历了什么事情是吧？ 就可能是，对，可能小时候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吧。 就是对语言还没有形成那种特别连贯的逻辑。你那个人艺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话剧演员叫朱旭，朱旭老爷子也是口吃，年轻的时候也是，知道吗？就是因为后来他也是演话剧，后来改变了他的口吃，原来就叫小结巴，他以前的那个外号。然后别人就说你一定要练练这个话剧台词。那时候他在剧院里刚开始做的是舞美，没有，他是舞美出身，学美术的，因为他说话不利索嘛，所以他就天天看他们演戏，天天看他们演戏。他说你要练一练这个台词，那你的这个口吃就能解决啊，就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练，然后一到角色当中就不口吃了。他觉得哇塞，说我到角色当中为什么不口吃了、后来就爱上了表演啊、所以必成大器、 对所以你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但是说实话，我们刚才在外面聊的时候，其实包括以前跟同事聊的时候也说到，说现在啊很多的这个选拔人才的时候都越来越早了啊，什么大学的期间也去挖人才、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人去盯着看。我不知道叶琳你这个长相估计已经到高中的时候 就很帅了， 对，已经会被，有没有人就是找你说啊你来演个戏啊，或者是怎么样被挖掘一下啊？ 其实有的，高中的时候有、对， 哦， 对，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就是各方面，包括那个时候像那个像口吃嘛，也是没有训练那么好、然后我觉得那就先不着急嘛、我觉得这东西其实还是说专业上还是挺重要的、 哇，你高中的时候 这能抵挡得住诱惑呀？ 你想，我知道参加艺考啊，就是如果你是北京的小孩，可能你在考北京的学校会简单一点。 嗯、 但外地的，尤其山东、 嗯， 它一个省的名额很少的，尤其中戏、北电这种学校、 嗯、 是中国应该说是最顶尖的表演艺术的学府， 嗯、 所以非常难考的。 对，那这个谁，这个说起来艺考，我们就得让世敏给聊一聊， 特别有精力是吧？ 哇，世敏这个成绩都非常棒的，我跟你说， 完了要夸了。 对。 来说一下成绩来， 对， 往回倒一下啊。 没有，那个给我们讲一讲吧，两位说一说当年艺考的自己的一些经验吧，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应该是刚刚艺考完， 嗯， 对吧？ 对， 哎，他们已经进入到几试了，现在都已经 现在是 三试 了 吧？ 应该都 已经艺考已经完事儿了， 对，艺考结束， 现在就要准备笔试阶段了， 对 啊。所以说，世敏先说一说你当年考试怎么准备的。最难忘痛苦的回忆，来聊一聊。 我其实以前学的是舞蹈专业，就是在杭州学了4年的舞蹈专业。 嗯、 啊，然后，嗯，但是大学我是想就是往表演这块方向发展， 嗯， 所以我就重点就考了表演。 嗯、 然后，我就尽量能报的学校都报上。 哦， 就是如果时间点撞上了，我也尽量去调，就是跟老师去 沟通， 对，沟通说明一下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艺考流程就是特别的累，我就拼命一直在跑。 你是一个人吗？ 在北京考试的时候，我妈是陪着我的，就我妈妈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人，她是在我背后帮我各种住的酒店呀，行程安排，她都会帮我准备好，就尽量的给我减少一点压力。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尤其是考这种艺考，他要到学校所在地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 没错， 而且有很多就是艺考正好是在冬天的那个 过年期间， 对， 有的大年初四初五就开始了、 对，所以他们的那段 艺考大军啊，是吧？ 而且还要有的还要去挤一些小房间，就跟各种人挤在一起，所以很多参加过艺考的人都觉得那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和也会认识很多人，对吧？你认识的一些朋友有都后来取得什么样子的？ 有很多同班同学， 很多同班同学 还是有的。 你当时考到这个中央戏剧学院， 对， 当时会有一种哇，我这个考上去之后没有想到有这种感觉， 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能够梦想成真，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特别神奇，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老师有一个主题说致10年后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拍了《神雕侠侣》，就是已经有那个想往演员这个方向发展的想法，写了我希望以后自己能考上中央戏剧学院。 哇，现在我就觉得梦想成真，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我就 是因为你喜欢哪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吗？ 我就觉得中戏的他的学风跟我非常喜欢，就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最高学府的。 十年前那时候最流行的明星是谁啊？大帅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是杨幂那个时候吧，最火的时候是吧？ 10年前，08年， 对，08年杨幂那时候你最喜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你们这种小鲜肉啊，那时候你最喜欢是谁？就是演员。 那个时候。 哎，你那个时候 就是蜜姐姐 啊，你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是说到刚才说你是有参演。一个什么 角色？就是《神雕侠侣》 本人， 哦， 但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哦。 他当时 所以你是小童星那个 小童星， 不算小童星，真的就是一个角色的小时候，然后也是因为跳舞，然后有一个机会被选过去了，是当时也掉过威亚，就当时就是感受到了演员 很辛苦。 挺辛苦的 所以这个梦想成真的感觉，这个简直太棒了。 是的， 尤其是自己曾经梦想过这个学校，然后所以当自己真的有一天就是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那一刻哇，这个确实现在你看说起来的时候，世敏还是身上还起鸡皮疙瘩一阵阵的啊，完全忘记了当年的痛苦。哎，你当年的你的这个文化课什么怎么准备的？ 我当时 有什么建议给同学们吗？ 我其实就是我在准备艺考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复习文化课什么的。但是只要艺考一结束，我马上就回到杭州。基本上每天我就拼了命，真的是拼了命就熬夜。可能就看书看到一两点。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完美主义，然后就心里如果我这个事儿我不做完，我就心里不踏实， 对自己要求特别高。 对，然后反正就。拼了，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每一个拼命学习过的孩子都曾经留下过几张丑照。你有没有就是那种啊满脸起痘痘啊然后在那个地方蓬头垢面还在学习的有啊有吗 有啊 有没有被留下过照片 好像有 他们那个时候手机很流行不像我们那时候是 不是 那时候08年最流行就是智能手机 对 你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开始诺基亚 我们 那时候还没有拍照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再透露自己的年龄了然后对对对所以当然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哈、嗯、然后那个我们的让大师哥说一说吧说一说你还记得当年自己的这个经历吗 这比较久远了 嗯这是久远 叶琳太可爱了 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当时艺考来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两个字吧就是自信吧 哦 其实就自信我觉得其实各方面都是这样子作为演员来说的话自信是根源吧 哇叶琳你好棒的你知道其实我感觉到艺考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哇全国各地的那个帅哥美女太多了竞争对手太激烈了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自信和压力你就没有过吗就完全就很自信的展现自己了 是其实挺奇怪的那个时候特别打鸡血就觉得我是对就真的是最棒的 我第一我天下什么叫那句话怎么 我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对对对 对所以你真的是就是你去比如说一到考场你不会去看哇这个长得这么帅哦这个这么高然后这个有吗这种的没有完全 真状态太好了吧 这个就是去了以后因为我喜欢跟他们交流嘛就是去了以后跟他们去交流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更多的是交流一些其他东西吧就是至于说外在一些条件什么的其实可能没有太重视到 你会比如说哎呦听到这个人他有就比如说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有这方面特长自己心里咯噔一下哎呦好他比我强好多啊或者怎么样有这种担心或者怎么样 对 有跟人比较吗 或者觉得老师会喜欢什么样子的我要怎么展现自己 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之前会准备吧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去了以后很多人嘛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这方面强一点他可能这方面强一点但其实无所谓的嘛最后的结果还是看 做好自己 对你的发挥 哇这是两位我们说这个正在参加艺考或者是想要从事艺术行业的各位师弟师妹们的啊给你们的两位师哥师姐的忠告我突然想因为就为什么犹豫了就突然觉得叫他们师哥师姐还是有点太年轻你知道吗但是确实是一路走过来了然后呢也都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跟 梦想 哈、啊、那更回到我们的剧当中就像刚才诗敏说了说虽然说之前他也有参演过一些电视剧也看到过有多苦但是在这部戏拍摄当中你也是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我知道吊威亚是吧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感觉如何啊 其实我觉得吊威亚还挺爽的真的像飞一样我毫无压力可能还没有到太高的点吧反正我吊威亚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实现自己我要飞 有你要飞的梦想 对 但是那个据说是在一些高温棚里是怎么样子的 就打戏吧打戏那会儿因为我其实算是第一次接触在片场的拍摄然后有一些环节和流程就不太熟悉一些镜头感什么的然后而且是一些打戏他的因为我们烈火如歌的导演组老师都特别的用心他们对待各种细节都 做得很要求很严格 对很严格然后他会他的这个拍摄节奏会挺紧凑特别快我一开始体力其实有点适应不了一下子然后后来但是拍着拍着呢慢慢感觉就享受在其中了就还挺爽就是那种汗流浃背的感觉就是真的玩就我就自玩我这是减肥 因为你可能有过舞蹈的基础在这方面也会有一点优势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在做动作的时候会觉得幸好学过舞蹈啊 对 流畅一点 对 对 对 对对 再问问叶琳吧叶琳你在这个戏当中有没有特别大的挑战 对 你 来说 对 有啊有啊因为这个戏比较大的就是他的转变嘛他从前面其实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一个人他特别单纯嘛其实有点像小孩一样因为有大哥二哥无所谓的然后但是后面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的一个突然瞎了然后他的一个其实是人的一个转变对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他哪怕转变之后他还是觉得人其实都是好的我们只是就是其实都是好的我不应该就因为眼瞎了而去怀疑再去怎么样质疑别人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在这种演技的情感处理上是 内心的层次上，就是 内心层次上是很难的一个挑战。 对对对对，特别是你是眼睛是蒙上的后面。嗯、 对，人们说有的时候演戏用眼睛演嘛，对吧？有很多人用眼睛演戏，你这好给你咔把窗户给堵上了。 所以说，就只能你通过别的地方。可能去塑造，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耳朵呀、嗯、一些细节，突然耳朵动一下呀。 哦， 你的耳朵能动吗？ 能动。 哎、嗯，来动一下，我看看。 哎呀呀，哦，哎，这突然啊、哦 哦，真的可以动。 哇、哦，这是身上哪个地方都用起来了， 特别像看动画片的感觉。 想为了演戏哪都能。好，你给我把眼堵上，我动耳朵。这个确实是很那这样，我们刚才聊到了，说到艺考啊，其实。失敏啊，一直他漏了一下，哎，突然让我想起来了，他原来的时候，在学习和准备艺考的时候，还准备过播音主持， 哦、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咱这样，哎呀，让那个，没有没有，即兴评述没有没有，我们让那个失敏给我们大家来一段，好不好？其实不算考试了，我们就是给我们节目呢带来一点小礼物，好不好？ 好嘞。 接下来有请葛诗敏为我们大家带来演艺群会最新资讯。 Hello， 大家好，烈火如歌超养眼 CP 惊艳亮相。烈火如歌自开播以来，播放量一路走高，网络播放量已经突破50亿，已成为近期颇具话题热度的剧集。除了周渝民、迪丽热巴、张彬彬、刘瑞麟四位主演，在剧中饰演碧儿的新晋小花葛诗敏，以及出演《烈火山庄》三弟子姬惊雷的演员陈叶琳，也凭借高颜值和不俗的演技备受关注。4月2日8点至9点，演员葛诗敏、陈叶琳共同做客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演艺群英会，畅谈剧中这场绝美燃情的江湖故事，也独家分享台前幕后的创作感悟，欢迎准时关注互动。 哇、哦！哎，你们 这段得扒下来啊、哎，然后经常放。 哎，你们有听出来？其实诗敏是浙江人吗？ 听得出来吧？ 你们听不出来的，我觉得。 浙江话怎么说呀？说两句打招呼。 他们说你们。他们要真说方言的话，咱们是完全听不懂的。 对，浙江话挺难懂的。 他们南方人其实普通话能够练到、 非常难， 这个程度真的很难了， 对对对， 真的很难，对吧？ 是的， 哎，其实还有，哎呀，一分多钟的时间，其实好多感觉好多问题啊。哎，你们两个人在片场谁 NG 最多？有笑场或者是 NG， 有没有面对那些前辈就是紧张，就 NG 会很心里很忐忑的时候？谁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我第一次就是第一天开拍的时候，我有，就是因为镜头感不强 啊、 嗯，特别紧张，我特别怕耽误到大家的那个时间， 越害怕、 哎、越害怕，其实越演不好。但是导演啊什么都 对手 戏的 前辈都没有怪你吧？ 对没有 啊， 然后很快就过了，马上就过了，就一开始 很理解新人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还是挺特别感谢 的。哎呀，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位新进的这个小生和这个他应该用什么称呼来叫 小花？ 对对对，小花啊、真的是前途无量。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人品都特别的好。 谢谢。 祝愿你们在以后的演艺路上越走越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的作品，好不好？ 还有 好 的角色。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两 位。好，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华涛，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霍思燕，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生日快乐。 我是导演何健，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嗨哈喽大家好，我是秦涵，在这里要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辛柏青，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亦菲。 我是吴京。 大家好，我是袁泉。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玉霞，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